乔家先是低头笑了笑，然后抬头安抚性地拍了拍郭林的肩膀。 放心吧，折腾到现在我都死不了，看来也是命很硬了。 结果乔家刚说完，郭林突然一把将他按在墙上。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 你看我这样子像开玩笑吗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根本不可能回头了。你看暴风那个架势，会轻易放过我吗？我们唯一的机会是把他们送去坐牢。 其实郭林知道乔家说的是事实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心里就是有一种很浓烈的不安，总觉得事情继续发展下去，很可能乔家要出事。似乎是感觉到了郭林的想法，乔家忍不住抬手捏了下郭林的额头，无声地让对方宽心。不过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做，乔家还是要等郭林一个答案。 现在暴风和少东都挑明了在摸我的底，连你都被摆上了台，到底是选东家还是西家，你总得给我个数。 严格说俩都得办，不过相信郭林心中是有先后顺序的。而乔家的问题让郭林陷入了沉思很久，过了很久才抬起头。 谁对你的威胁更大？ 眼前肯定是暴风，我想少东应该还不至于明着做什么。 虽然单论压迫感，其实少东让乔家觉得更可怕。乔家的答案其实跟郭林心里的计谋不谋而合，原本暴风这边稳住不动，就是为了吊住他背后的人，现在既然少东已经露出水面，那接下来不过就是逐个击破的过程。眼见郭林心里这么笃定，乔家也踏实下来，他忍不住吹了个口哨，调侃着笑了笑。 你真的天生就是个做警察的料，每次抓人都会两眼放光， 就像猎犬，尤其是在云南的过车上，不由自主的就回想起当初在云南时跟郭林发生的很多琐碎小事。乔家突然觉得自己最近似乎总沉溺在回忆里，这是不是说明自己已经老了？不自觉地皱起眉，乔家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结果被郭林伸手拉开。 这个时候你就别走神了，如果说要对暴风收网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同时夹在暴风和少东两个人中间，必须先甩掉一个。 甩？怎么甩？你以为甩个巴掌哭着分手就行了？ 毫不客气地嘲笑着郭林，乔家满脸都是无奈。 从始至终我都是被挑的那个，你以为我有控制权？ 不过显然郭林跟他的想法有点出路。 不是要你去分手，不过你可以跟少东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据实说了。 乔家先是皱眉，但很快领悟了郭林的意思，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一步险棋。 你就笃定少东会信我？ 你也没有骗他，真说起来最想对付暴风的是他。 与暴风不同，少东挑明乔家和郭林的关系，目的其实是顺水推舟，他早就看透警方不会放任暴风不管。虽然他不了解警方的具体计划，但是乔家跟郭林的关系这么近，又一直在暴风身边晃荡，他总能看出七七八八。兵不血刃，借刀杀人，这大概就是少东一直以来明里暗里帮乔家的原因。仔细想想，他这条小命能残存到今天，大概也在某些人的有意而为之下。但只凭着少东想要借刀杀人的念头求生，乔家依然没什么底气。 想真的让他相信，不仅你的计划要跟他备案，连你的身份也要告诉他。 乔家觉得太冒险了，虽然郭林跟自己的关系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，但是关于郭林以后的身份依然是个大麻烦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才补充上后半句。 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最好还是别留下太多东西，让人以后找麻烦。 郭林知道乔家怎么想的，他本能想要反驳，却在看见乔家的表情后，最终选择了沉默。 已经发生过的事儿，不可能当成粉笔一样擦掉就过去。但郭林知道这是乔家的一个心结，逼着他去面对，只能是让大家都沉溺在痛苦之中。一直都是如此，拿不起的人往往也放不下。所以郭林只是在很轻地叹了口气后，拉着乔家坐到旁边。 现在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说辞背一遍给他，就一定能够交差。 但是也就是不久之后，郭林就后悔了，在这次谈话中有些事儿他没有跟乔家说清楚，他不该让乔家残存他还可以回到警队的想法。如果早点说明白，乔家就不会为了保全他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。郭林算计少东这种人的行为，很多时候就像能够预言世界杯的章鱼一样，哪怕人人都知道是概率学层面的问题，还是会忍不住赞叹他像个未卜先知的通灵者。当然乔家认为自己的临场发挥也起了些作用。总而言之，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少东出国休养，乔家理所当然地从某些人的视线里消失。暴风开始把建设厨房这件事积极提速，而乔家就每天跟郭林堂而皇之地成对出入。暴风也并没有安排更多的事情给他，每天不是吃吃喝喝，就是随便他出去野。明明之前摊牌的时候，乔家还担心暴风会让自己介入太多，处境会很纠结。没想到一周快过去了，他跟杜子平都没见过几面。反而是郭林，因为暴风的刻意撮合，过得跟蜜月期一样。人就是这样，越是岁月，越会不安。乔家从没想过有朝一日，自己会怂到光看见郭林就头皮发麻。就像今天晚上，暴风莫名其妙把自己叫过来，可自己压根就没有出现，只是要郭林陪他喝酒。俩人一直把桌上所有的酒都喝空了才敢散，然后就被指示带着郭林泡温泉。如今俩人都在水里泡着，脸上全是被热气蒸腾的红晕，内心却像寒冬飞雪，慌得他不想说话。忍无可忍之下，他在水里用脚踹了郭林一下，在对方睁开眼看着他时，忍不住用水在温泉池的旁边写下一排字。 暴风今天搞什么鬼？这里有监听。 结果郭林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并没吭声。比起乔家的浑身不适，明显郭林要淡定很多。他一向秉承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原则，虽然心里也多少知道暴风在盘算什么，但是带薪出差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何况看着乔家抓耳挠腮的样子，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记忆中两个人都有太多狼狈的时刻，乔家方寸大乱的样子并不多见，多数时候这人都只有让他咬牙切齿的份儿。这么想着，郭林索性抓过毛巾重新敷在脸上，彻底放松自己。而乔家得不到答案，又怕落下把柄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靠在离郭林最远的地方飘着，看着眼前再熟悉不过的男性躯体，内心一百万次问候暴风的全家。看得着吃不着，这件事儿是世上最狠毒的折磨。就在俩人结束了共浴，回到郭林房间时，乔家总算接到了暴风的电话。电话里说话的人并不是暴风，只传达了一个信息给他：监狱里的宋东良自杀了。而乔家听到这句话，突然攥紧了手里的手机。